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当定庆遇上双十一，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火力全开， DIY 泰国精油皂双节好礼拿不停，还有双十一特价区，本周末来展厅玩不停。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盛通双十一购物狂欢节，11月11、12日，朝阳盛通家居体验店无限制代金券，全场任性用，集印章领奖品，20多款精品家居爆款，正品汇聚，低价血拼，老旧合同单均可抽奖。凡在盛通朝阳店购买一定额度，即有机会领取家电大礼。终极抽奖1111元免单等您来嗨，地址原朝阳环岛东北侧6137-0155。 老公，现在装修水太深，价格贵，时间长，咋办呀？ 找本城装饰啊，主材由华奈整装清景打造，90平米6万块，35天完工，而且装修现场直播，咋样？定了吧？良乡苏庄桥北100米，2000平米大展厅，欢迎您，6936-6636。 959资讯快报。 11月5日上午，涿州市召开调度会，听取工作汇报，协调解决问题，对全市双贷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长陈宇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以赴、攻坚克难，确保群众能够按时取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振宇出席会议。陈宇传达了全省气贷煤、电贷煤工作调度会会议精神。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双贷工作，相关部门要做到底数清、措施严，严格落实责任，加强督导检查，根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出台解决方案，确保及时解决问题。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确保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目标。同时，要加强壁挂炉的安全知识宣传和培训，把百姓冷暖放在第一位，保质保量完成双贷工作任务。王志前主持会议。11月7日，由涿州市政府和华侨城集团共同主办，中华文化促进会协办的涿州市全域旅游策划研讨会在北京工大建国饭店举办。20多名专家学者为涿州市全域旅游发展献言献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出席会议并致辞，副市长李庆林出席研讨会。王志前指出，本次活动是以全域旅游为抓手，贯彻19大报告精神的具体举措，目的是通过把脉涿州旅游资源，进一步明确全域旅游工作思路，推动涿州全域旅游的快速发展。他希望通过各位领导专家的传经送报，帮助涿州更好地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研讨会开始前，与会专家观看了涿州宣传片和华侨城宣传片。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听歌的时候随意一些就好，随意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猫，喵喵喵，一只摇滚的猫。我是猫，喵喵喵，摇摆身体的猫。你叫那么帅，帅的喵，还摇动的眉毛。听到音乐就不由自主被跳舞的猫。 摇滚的猫遇到了家具猫，带着它离开了那平凡的巢。从此夜里听到跟吵猫叫，世界上有多了一只快乐猫。 我是猫， 喵喵喵， 一只家居的猫。 我是猫， 喵喵喵， 一只摇滚的猫。 不穿高跟鞋，各位好，我是黄欢。今天第一首歌选的比较嗨啊，我是一只摇滚猫，是来自伊能静和巫启贤的我是猫。养过猫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每天下班一回家，不是纸筒上的纸被猫咪扯一地，就是桌上的水杯被打翻了。小猫咪真的是很调皮的一种动物，歌里伊能静就像一只会唱歌的调皮摇滚猫，节目一开始就送来了快乐。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单身人士，大家来恋爱，赶紧谈个恋爱吧。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

台湾特殊的文化背景和产业环境赋予了歌手独一无二的特质，出现了像陈绮贞、陈珊妮、张悬、苏打绿等等一批的独立音乐人，所以我们要谢谢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华语流行音乐的颓废气质。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来自周华健。爸爸去哪儿不管在韩国还是中国都是收视率很棒的综艺节目，在节目当中五位明星还还原到爸爸的角色，跟孩子进行72小时的乡村体验。节目里不管是爸爸还是孩子都实在是太可爱了，让观众看到了不同教育背景下家长对孩子的不同教育，对于年轻一代的家长教育自己的孩子也多多少少有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或者说警示作用。看着这个节目，电视机前的家长们想想有多久没有抽出时间陪孩子玩了呢？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下一首歌许茹芸《日光机场》。 一

他的名字叫做丁薇，送上一首有一点点悲伤的《冬天来了》。 树叶黄了，就要凋了，被风吹 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想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圆吗？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其实喜欢冬天的人不少。那些一个冬季都缩在屋子里的人，为什么不出来走一走呢？感受一下沉睡在一片雪景里的美好万物。再来听这首林子祥《莫再悲》。 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已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情

在这场戏里把 穿高跟鞋，我是黄欢。刚这首歌是来自汪峰，在雨中。中国摇滚元老们散的散，退的退，中国摇滚风光已经不在了，但是摇滚作为一个音乐形式还存在着。一些假借摇滚名义的伪摇滚歌手这时候就出现了。你看网上有很多人抨击汪峰是伪摇滚歌手，但是我想说，难道花儿乐队所谓的洗刷刷就属于摇滚音乐吗？又或者摇滚就一定是撕心裂肺的嘶吼，摧肝裂胆的现场吗？在当代摇滚乐其实也可以玩花样，也可以结合不同音乐元素。至于汪峰算不算是摇滚歌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很多人喜欢他，很多人听他的歌，所以都知道中国还有摇滚乐这样的东西。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刘红桦好好爱我。这就是今天的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我的一份柔情，我的一片心意，我已奉献给了你。不要对我冷漠，不要不理睬我，怕你冷冷对待我。不求你的富贵，不求你的荣华，只愿你把我珍惜。给我一点关怀，给我一些安慰，我就能满足我心扉。好爱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得之不易。 延续我要送你归家的路。夜静的街中，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